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最后一行，四摄庄严故，常请摄化一切众生。这一条对于事出世间法都是极重要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特别详细的来介绍四摄，就是人与人、人与一切事物交往的四个原则。在人事物当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交往。如果把这桩事情做好了，这个人就是佛菩萨。人与人交往做不好，这是凡夫。所以这个里面呢，包含着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德能。这四条是布施、爱语、力行、同思。前面两条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再讲第三条，力行。行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力是利益，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能够利益社会、利益群众、利益一切众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凡是没有利益的行为，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菩萨决定不做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自他是一，不是二。这是事实真相。这个真相六道众生不知道，六道众生他的概念当中自他是二，不是一，这叫迷失了自信。四圣法界虽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没有亲证，换一句话说，在理论上讲没有问题，他可以接受，他能够相信。在事上呢，他没有证得，必须要到一真法界，这桩事情才真实了。那么由此可知，六道凡夫迷得深呐。我们不能亲证这个境界，一定要相信佛的言语， 啊，我们学佛，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老师啊，佛陀是我们的老师，要有啊坚定的信心，决定不能有疑惑，我们才能够得到佛陀教诲的利益。如果对老师有疑惑，我们所得到的利益了就要打折扣了。啊，那么看你这个疑念的深广，啊，你的疑很深很大，你是完全不能得利益。啊，你移得比较浅，范围比较小，你能得局部的利益。啊，只有啊，在丝毫都没有怀疑，对于佛陀的言教，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我们才能得到佛法圆满的利益。啊，十善业道经是佛法的根本，法轮啊，是基础的教学。这部经里面没有大小乘，没有宗门教下，也没有显密，啊，换一句话说，它是共同科目，啊，只要你学佛，啊，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派，都要从这一部经典上扎根，啊，所以它是根本的教学。啊，学习的基础就是十善业道。啊，这部经经文不长，前面一半世尊为我们详细说明修行十善的殊胜功德利益，后面这一半呢，开始我们十善业如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修行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不能不熟读啊！啊，不但要熟读啊，要背得很熟很熟啊，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起心动念呢，都要想到佛对我们的教训啊，这样才叫修行啊。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第一条，啊，三福第一条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我们在过去讲习里面说了很多，孝亲、尊师、培养慈悲心，都要落实在十善业。如果没有十善业，前面三句都是空的。具足十善业道，孝亲尊师、慈心不杀落实了，你这个前面三句都做到了，这个是设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刹那际都不能离开，离开这一部经啊，就离开了佛法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典的重要性。十善业道落实在四摄法力行里面，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杀生，不杀生的意思隐身，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即使蚊虫蚂蚁我们都不可以伤害，我们看它跟看人一样，它出来是觅食的，它没有死罪，我们不能够因为讨厌它随便的杀害它，不可以。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它，怎么可能呢起心动念去伤害人呢？佛在经上教导我们，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是利心呐。那么由此可知，众生不欢喜的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要做了就令众生生烦恼，这个就不是菩萨心了，这就不是学佛了，跟学佛完全相违背了。所以思想起心动念决定与大众有利，不能想到自己的利益，凡圣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我们讲众生跟佛了，差别就在一念之间。诸佛菩萨起心动念是利益一切众生。诸位要知道，真正利益一切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如果这个事情只利益自己不能利益众生的，你自己多想想，决定是伤害自己。这个要细心观察才能看得到，粗心大意看不到。 啊，学佛的人心细啊，你就看这个十善业啊，你看这个十条落在六度里头啊，落实在布施，落实在持戒，落实在忍辱，落实在精进啊，落实在四无量心里面啊，落实在慈心、悲心啊、喜心、舍心。现在讲落实在四摄法里头，四摄里面的布施、爱与利行同事，你想想看，这个心多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法里面都有十善业啊，圆满具足这十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啊，所以叫粗心大意啊。啊，菩萨生活点点滴滴无有一法不具足十善业啊，法法具足，念念具足，点点滴滴具足，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事，对佛菩萨自自然然呢，那个恭敬心就生起来了。为什么呢？确实不如啊，确实比不上啊。啊，不杀生的利益众生，啊，不偷盗，绝对没有占一切众生丝毫便宜的念头。啊，占人家便宜，这个心就是盗心呐，就是偷盗啊。动这个念头就错了。啊，何况还有行为呢？啊，不邪淫，心底绝对清净，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啊，往下食不妄语，不念食。啊，于是四摄法才真正落实了。四摄法里面每一条里头不具足十善业，你怎么摄受人、摄受众生？啊，昨天跟诸位讲四摄头一条布施，啊，布施的精义、精华的意趣，就是四悉檀呐。檀是檀诺，是布施啊，习是普遍的 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布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啊，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呢？你能够想到就做到了啊。佛在本经前面开张明义就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我们的心到了啊，我们的心自然就到了啊。所以在眼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四摄法就圆满了啊。这个利行简单的说 念念都是利益众生，而利益众生里面最殊胜的是正法久住啊！正法在哪里呢？正法在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正法在这里啊。我们要把佛的教诲呀做出来，这叫正法久住啊！做出来给人看呐、这是真实的利益，永恒的利益，无比的利益。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修行正果，他为什么不从事其他的行业？为什么要示现作佛？用意何在？示现作佛就是示现正法久住，无量无边的利益，这是根本的利益。华严经末后的五十三参，那像一棵大树一样，佛是这个树的根呢、本呢、五十三参是它的枝叶花果啊。你看到这个树多么茂盛，多么好看，那是枝叶花果。你就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去示现各行各业行菩萨道呢？他可以继承王位以过王的身份行菩萨道以大臣的身份行菩萨道以现在是工商业界哪个行业都可以行菩萨道他为什么要示现出家了？教学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知道这是根呐，这是本呐。无量无边一切真实利益的根本。这叫正法久住，所以从事于教学的工作、教育工作，我们中国古人知道，诸位看看《礼记》里面的《学记》，这一篇《学记》这一篇呢，可以说用现在人的讲法，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这个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奠定了，一直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都没有改变了。都是依教奉行国家赖以长治久安。在这个世间，人不分贫富贵贱，不分老少，不分行业，都接受这个教育。在佛法里面讲皆是菩萨。 学做菩萨，学做君子啊，学做圣贤啊。所以这个教育是立行的大根大本。根本如是啊，枝叶也不例外。所以无论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一定要以真诚的爱心爱下一代，教导下一代，使下一代的人智慧开了，在我们这一代经验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是立行啊。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思维，细心去体会，就知道行十善道，以四摄力行摄庄严故，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得广大的利益。这个利益简而言之，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繁荣兴旺人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立心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